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五章，意外危机。漆黑的妖物纽带齐齐出击，霎时间铺天盖地，而那名红发男子在出手把江瑶送了一程之后，便顺势借着反推力向后一跳，刚好躲过了波及而来的妖物袭击。但江瑶可就没那么走运了，措手不及的他立马成了黑色妖物的主要攻击对象，瞬间被绑了个严严实实。 混蛋！ 江瑶终于将先前没来得及说的话喊了出来，心中顿时将红发男子诅咒了一万遍，但这并不能缓解他目前的窘境。此时他的身体已在妖物的缠绕下半悬在空中，动弹不得。而更糟糕的是，那只暴走的巨大鸟妖已在不远处虎视眈眈，形势不可谓不危急。 你竟敢暗算我！ 一贯淡定的江瑶此时也有些不淡定，他挣扎着转头看向红发男子，却发现对方早就躲得远远的，脸上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更是让江瑶气不打一处来。 哟，瞧你这话说的，怎么能说是暗算呢？我这可是鼓励你，知道吗？ 红发男子不慌不忙地闪躲着零散的妖物攻击，开口说道： 再说了，我刚才可是把我的法力都分给你了，搞定这种小妖怪对你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 法力你个大头鬼啊，你当时在演武侠片吗？ 嘿，小子，你可别不知好歹啊，不信的话你自己扯下那妖物试试。 捆绑着身体的妖物越缠越紧，此时的江瑶也没心情和男子瞎扯淡，在窒息感的驱使下，他拼了命抬起手腕，一把抓向缠绕着脖子的一道黑色妖物。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之前任凭他怎么抓也抓不上的妖物纽带，此时却像突然有了实体，手掌中的触感清晰可辨。江瑶立即反应了过来，他连忙调整姿势，同时抓着妖物纽带用力一脚，后者顿时如棉线一般被生生扯断。如此简单粗暴的脱困方式，甚至令江瑶自己也是大吃一惊。他瞬间想到了先前被灌入体内的那股阴冷能量， 难道红发男子所说的法力就是这个？ 不过现在清醒显然还是太早了，虽然扯断妖物缠绕的江瑶暂时的重获自由，但眼前那只丑陋庞大的鸟妖却并不会就此放过他。之前对方再次扇起了巨大的翅膀，但这一次飞来的不是那些妖物纽带，而是鸟妖身上那一根根如钢刀般的羽毛。江瑶一看，这哪是硬碰硬能应付得了的，于是连忙连滚带爬地躲避那些刀羽，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没出息啊，真是没出息，明明给了你那么强的力量竟然不用，光靠躲能躲哪儿去？ 远远观望的红发男子再次开启了嘲讽模式。 你倒是告诉我应该怎么用啊。 江瑶一边躲避着袭击，一边开口怒怼了回去。 该怎么用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的身体知道答案。 红发男子的话可谓是玄之又玄，基本上说了等于没说，江瑶明白是指望不上这人了，于是大脑中飞快搜索着对策以求脱困。虽然江瑶依赖着以往恶魔老太婆训练打下的基础而成功躲避着这些刀羽的攻击，但他心里很清楚， 在不断失血的状态下，自己反应速度将不可避免的越来越慢，到时候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插成刺猬。唯一脱困的方法便是在自己体力耗尽之前打倒那只发疯的鸟妖，可是仅凭一人之力又如何打倒那妖魔？话说回来，那个红发男子给我所谓的法力好像真的不简单，但我体内那股灼热的能量又是怎么回事？江瑶正想着，忽然察觉身体深处那两股交融的力量海洋又开始起了阵阵波澜，一时间一种想吐又吐不出来的难受感奔袭而至，但就是这一瞬间的失神导致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随着新一轮刀雨的袭击，躲闪不及的江瑶左腿上顿时被插了三刀，失衡之下仰面倒在了地上。 不好！ 江瑶大感不妙，慌忙打算侧身翻滚躲闪，但是那只鸟妖可不会傻等着让江瑶逃脱，随着一阵刺耳的呼啸声，一双尖利的钩爪冲着江瑶的面门直刺而来。江瑶冷汗都下来了，自己要是中了这招，那也就基本交代在这儿了。惊喜之下，他条件反射般的架起双臂，呈十字状护住要害。然而这原本以为是螳臂当车的一举，却是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就在钩爪即将触碰到江瑶的那一瞬，一道暗紫色的光芒瞬间在两者之间爆发。只见那鸟妖庞大的身躯仿佛炮弹一般被径直弹开，狠狠地撞在后方的墙壁之上，一时间屋内烟尘四起。江瑶难以置信地抬起头，这才发现自己双臂前方有道紫光正默默闪烁，渐渐消磨，仿佛一道无形屏障将先前那致命一击当场化解。刚刚发生了什么？虽然惊诧，但江瑶也顾不上迟疑，他连忙起身准备逃离，然而踉跄两步便再次绊倒，低头一看，却是发现那些被操纵的怪物们此时个个前赴后继地拖着他的腿，而背后那新的袭击已迫不及待地接踵而至。砰的一声巨响，伴随着江瑶周身紫光弥漫，这次被弹出去的不仅仅是那只鸟妖，连缠绕着江瑶脚踝的怪物们也被震飞了出去。不过悲剧的是，江瑶腿上被刀刃锁伤的伤口也是随之崩裂，整条左腿顿时血流如注。 好痛，怎么会这么难受？ 身体的剧痛激发着江瑶体内汹涌的力量海洋，胸口那股想吐吐不出来的难受感几乎将他的神智吞噬。恍惚中，江瑶的眼前渐渐变得一片灰白，而所有的不安也在那一瞬间被无限放大。耳边的声音渐渐远去，江瑶感到自己的灵魂也在那股力量海洋的巨浪下被层层撕裂。就在意识摇摇欲坠前的那一刻，他看到前面那只再次袭来的利爪以及迎向自己漫天飞舞的刀雨，随即意识断线。吱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充斥着四周，而江瑶却是充耳不闻。此刻在他的脸上所有表情都消失了，只见他呆呆地看着眼前惨叫的鸟妖，道道诡异的纹路沿着他那泛红光的血眸扩散开来，仿佛一只地狱归来的恶鬼。鸟妖拼命地挣扎，但任凭他如何飞扑翅膀依然无法挣脱， 只见他原本作为武器的利爪，此时却是被江瑶紧紧地抓在手里。一道暗紫色的光芒沿着江瑶的手掌渐渐蔓延至鸟妖身体，紫光所到之处，肌肉迅速萎缩干枯，像是要将这鸟妖吸食殆尽一般。砰的一声，突如其来的黑光一闪而过，将鸟妖那只被江瑶拽着的枯爪利落砍断，而那不断攀爬的紫光似乎也瞬间断了来源，从鸟妖身上消退下去。总算挣脱束缚的鸟妖顺势向后倒去，却是再也起不来了。妖魔的袭击已然击退，然而江瑶身上那泛起的紫光却没有消退的意思。只见江瑶木然地扔掉手中那干枯的鸟爪，将视线移向那名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的红发男子，开始一言不发地将缠绕着紫色光芒的右手伸向对方。 嘶，一个不留神怎么搞成这样？看来是我太心急了。 此时的红发男子脸上早已没了先前那种轻松，反而满脸凝重。只见他身形一闪，侧身擦着江瑶的手臂穿插至他的身后，随即果断扬起手对着江瑶的后脑来了一下。扑通，紫色的光芒突然中断，江瑶的身体也霎时如断了线的风筝直直倒了下来，而这前后不过一秒钟的事。 哟，看不出来啊，脑袋挨了这么一下竟然没昏过去，身体素质不错呀。 红发男子看着地上神智渐渐恢复清明的江瑶，脸上那股严肃又换成了戏谑和嘲讽。此时的江瑶双眼已恢复正常，脸上纹路也已褪去，他捂着发胀的脑袋，感觉身体已濒临虚脱，胸口的难受感依然存在，但身体深处那汹涌的力量海洋却已在内一击之下渐渐平息。江瑶不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在被力量海洋吞噬的那一瞬，他的意识已然断片，直到被后脑那一重击拉回。 我刚才怎么了？ 江瑶看向周围，发现竟然满地狼藉，而那些怪物则七倒八歪地散在房内，再也没有复生的迹象。 还能怎么着？你看看你都干了些啥。 红发男子撇撇嘴，对着不远处奄奄一息的鸟妖示意了一下。 这些都是我干的，这不可能啊。 江瑶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看着鸟妖身上那触目惊心的干瘪痕迹，下意识地矢口否认。然而打脸的是，他很快发现自己脚下吊着一根干枯的巨型鸟爪，而上面那道黑色手印怎么看都是自己留下的。 哼，你啊，不但干掉了那只鸟，还差点把自己小命给搭进去。 红发男子说着拾起了那根被斩断的鸟爪，一脸无奈。 原本想试试你的能力，这下可好了，玩脱了。 你玩脱了还怪我了？ 江瑶心中暗自腹诽着，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因为此时他关心的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先前灌给我的所谓法力到底是什么东西？